寂寞，直到我不再想念你的味道，渴望被分散的眼泪是因为你。曾得到你好， 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17:07，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R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曼宁。 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 哎、 您不仅仅可以通过我们这个 FM98.2 和 M9R7 双频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啊，就是那个微博的一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通过网络的形式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这个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网络上同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 哎，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渠道来听来看我们啊。 没错啊，这个今天我们的直播主题呢就是982身边事，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一个多星期啊，这个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大事儿、小事儿和那些没事儿找的事儿啊。 没事儿找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呢？ 哎，这事儿可大了，而且关系到好多的人啊。 哎 那我们先来说一件这个有关于前段时间，今天是几号？今天是 19号， 应该是已经过了八天之前的一个大事儿。 但到如今还是大事儿，因为还有好多快递我们还没收到。 没错啊，在这个八天之前呢，也就是咱们这个双十一购物狂欢节啊，在这个当天的成交量应该是1682亿，而且我记得当 多亿、啊、 对，而且我的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如果我有这么多钱就好了。 人家可是一天赚了这么多钱，1682亿。 别说话了。 想想都觉得很 想想都觉得跟我没什么关系了。我在其中贡献了很多。 对，你在其中就是自己想想也是挺厉害的一个事儿啊。而且我记得在双十一那天，我们做了一档节目，就是来盘点双十一大家都会买点什么。那天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在双十一成交量前4个小时，就是11月11号0点到4点的时候，一共成交了500万只虾。 500万只虾？ 对， 那就是生鲜那一块。 对对对对对，各种各样的虾，你想500万只虾，4个小时就被中国人买走了。 那如果没有这么多虾该怎么办呢？我在想，现养， 现养是吗？ 这边商家说，确认你的地址后，我们给你这边现养、 哦， 长大了就送给您。 那我估计得等明年双十一能收到这瓶虾了啊。但是啊，在这个双十一狂欢购物之后啊，刚刚也像曼宁说的，我们还有好多的快递没收到，它还在路上啊。这个，但是咱们这个 阿里的总裁马云先生就是一天赚了1000多亿的马云先生，他表示阿里在双十一那天并不赚钱，只要给你们带来快乐就行了。 可是 你快乐吗？ 我并不快乐，我现在手都没有了。 没有手 都被剁掉了。而且双十一不赚钱，马云说不赚钱，曼宁听了想打人。无奈现在已经没有手了怎么办？ 我记得前两天在微博上看到一个段子，说这个古时候的四大天王就是那托塔李天王，然后还有撑伞那个就是那四大天王然后往后倒一点时间，四大天王是刘德华、黎明、张学友、郭富城这四大天王。现在这四大天王是马云、马化腾、京东那个叫什么来着？ 刘强东。 刘强东还有一个京东还有一个是谁我忘了。 是贾跃亭吗？ 好像是，差不多就是。 真的是他呀。 就是说我脸盲 啊， 就是 我脸盲，我 的脸盲，我无所谓这些美不美丽的事啊，只要人好就行啊。这个我最快乐的时候是我当老师一个月挣98块钱的时候。 对，我没想做这么大生意的， 根本没有啊。那个谁，王健林 啊，王健林 第四大天王是吗？ 小目标王健林啊， 小目标啊，5亿，特别简单啊。 对对对， 然后那个马化腾先生， 我没什么的，就是房子比别人大了点。 四大天王啊， 哎，真是太厉害了。怎么说得出口呢你们啊？让我们怎么办啊？ 而且当时不是有一个采访吗，那个就是采访马云的时候，然后他说我一点都不喜欢钱。 对，我做的最大的一件错误的事情就是创办了阿里，我只是想做一些小生意。真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祝贺你，小生意已经达到了每天成交量1682个亿啊。在这个双十一之后呢，马云也在电视直播当中说啊，这个双十一对于阿里而言是不赚钱的，就是想给这个消费者，也就是我们这帮人，还有商家卖给我们东西这帮人，带给他们来快乐，同时提升我们的这个阿里的技术。其实这么想想，他说的倒也除了不赚钱这句话 之外 其他的 是不是也有一些那么一丢丢道理吧。 没错，你就比如说今年双十一狂欢节的咱们这个快递的速度 又快了吗？ 就是一大提升。你是没感觉到吗？ 我怎么说呢，就是可能是因为我没有买东西吧。 没买 东西。是这样的，我听我朋友是这么说的，因为他住在香港，他跟我说，他说哎呀，这个双十一简直太厉害了，我双十一的当天晚上下单买了2箱酸奶，第二天上午从深圳送到了香港。第二天上午 哇，这速度还是真的 挺快的，已经非常快了。 对，而且包括之前啊，你看在咱们就别再往前多说几年了，就比如说2016年的时候，同样在双十一的时候，它也是发生了这种爆仓啊，就是各大快递这个仓库已经爆满了，然后分拣系统已经不工作了，崩溃了， 受不了了。 对对对，太多了，干嘛呀？机器人不是人啊！啊，就这样的情况还是会有发生，但是今年的这种快递的速度啊，这个阿里啊，这比如说菜鸟果果呀、菜鸟联盟啊。这些就是大的一些快递的联盟企业，它也是把这个快递行业做的又加强了一步。 没错，而且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发现有很多这种环保的包装，比如说苏宁，它应该有那个回收多次利用的那种盒子， 对， 而且有80多万个，我觉得这个数量已经是比较庞大了。虽然跟我们这个好像是1亿多件快递相比，好像是杯水车薪，但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没错啊，还有像这个京东。我今天上午还收到了一个京东的快递，就是上面包装袋上写着此包装袋可二次利用。这也是一大绿色的改进吧，就相比之前那种包装袋满天飞。 对、 这个、 很不错了。 对。 而且这个菜鸟驿站啊，它专门有一个工作的环节，就是我专门回收这个箱子。这一点我觉得也是今年的一大进步，就是大家已经意识到这个快递的这个包装的问题啊，已经成了一个大问题了，尤其在双十一的时候。 没错啊，所以马云在这个直播当中说双十一给大家带来快乐的同时，也在提升阿里的技术。这个他的技术的提升呢，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方便。 没错 啊，而且对这个阿里对于技术的需求量也很大啊。就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假设一下啊，就是 假如说把这个阿里巴巴停掉了之后，但这种事情基本上不可能发生、 是的，我们也不干啊。 我那去哪儿买东西啊，对不对？ 对啊。 啊，对，相当于停掉了3000多万份就业，停了蚂蚁 三千多万份 就业。 哇。 哎，其实 非常高 的。对， 3000多万，基本上有的什么人口大省。也就1000多、2000多万，对吧？ 对， 3000多万，三个省的人都没工作了。天哪， 突然一下没工作， 千万不要停啊！ 对，而且这基本上不可能停的。 对， 而且还有一个数据显示，就是说停了蚂蚁，可能金融一下子就断了。 哇， 就是阿里旗下的不是有一个蚂蚁金融嘛？ 嗯， 啊，就是很多人在手头比较紧张的时候，会用比如说花呗啊、借呗啊各种东西，然后下个月再剁手这样的啊。 哇， 这个、 而且据说哈、咱们这个在国内的这种移动支付的这个普及率已经达到了97%， 没错。 而香港呢，好像只有14%吧。 嗯， 我觉得，哎，每次去香港的时候，觉得，哎呀，你们这个太落后了，怎么回事啊？都不能移动支付， 能不能拿出手机扫一下码？ 对 呀、 啊，说哎，不能，只能现金，觉得哎呦。还真有点不习惯。 嗯，对，确实，其实在内地这种无现金支付的情况已经很普及了。 对， 你包括咱们做这个 三蹦子 对吧？ 对， 之前我真没想到现在三蹦子已经能普及到每一个车窗后边贴了一个二维码的标签。 对，微信和支付宝你任选其一。还有就是在我有一次买糖炒栗子的时候、我真的是忘带钱了，我当时想放下我就不买了呗，然后大妈说了，扫微信啊，我们来加个好友。哇，当时觉得还是很方便的，以后基本上可以就不带钱出门，也没有什么问题了。 嗯，对，确实是这样的。而且在这儿呢，也真的应该为这个阿里打一个电话啊， 打国际电话， 打一通国际电话。你比如说阿里的这种语音识别系统啊，还有刚刚我们所说的它的支付系统啊，还有这个图像识别啊，现在有的这个打开支付宝可以扫脸了。 对，而且有的东西你不知道它这个叫什么名字， 对， 你把这个照片发上 去， 它就识别出来你这个是什么了。 没错没错，而且它还自带这个 AI 的机器学习系统。我知道你买了这个东西之后，就假如说我今天买了个猫粮、它本身的这个机器学习系统，我就知道啊，这户可能要买猫了。啊，就或者他已经买了个猫，然后我就会在你下面的这个 逗猫棒啊、猫零食 猫零食啊，这个猫抓板啊，其他的都他这种搜索一下就都给你蹦出来了。 哇，你说这不剁手能行吗？ 嗯， 你都给我推出来了，是不是？我得鼓励你， 我 也得买呀、对呀、 所以啊，这个买不买还真跟人家没多大关系，还是自己的事儿。 哎，下次一定要控制住，要冷静。 每次都这么说， 看看自己已经受了伤的手，要冷静啊。 对，所以说啊，这个各种高科技的它的不断的提升和展现，也都为我们每年要度过一次这种双十一狂欢节，为它增光添彩，而且也为我们的生活增加了不少的色彩。 没错。 嗯，哎呀，今年剁的这个手啊，还没补回来呢。 我特别想知道你买了什么东西，剁得很惨吗？ 还行吧。 我觉得你可能主要是囤猫粮了，从你刚才的那个意思。 猫粮倒还好，其他的比如说打折力度比较大的那种5折呀、4折呀这种东西买的比较多。 这个其实我也之前也是哈，就是你觉得你不买你就亏了钱一样，买了我就赚了。 对， 后来发现 买了之后 钱越来越少了， 但是买了之后发现它还在衣柜里。 对，发现哎，好像也并没有什么用啊。 对，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第一件酒吧身边事啊。这个疯狂双十一的之后啊，这个马云表示他们并 不赚 钱 嗯、 啊，他们赚取的就是我们这些消费者和这些商家带给他们的快乐， 还有提升他们的技术。 嗯，没错啊。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件，就是刚刚那件没事找事的事儿。 嗯，没事找事的事是什么呢？ 嗯，一个大调查的背后，90后，你的头发还好吗？ 哎妈，说到了我的伤心事儿，我感觉我面临这个谢顶的边缘啊，发际线越来越高。 对，真的这个事儿。好像是最近一个礼拜， 你周围的人经常说， 对，经常说，而且你那个翻看朋友圈里边都是会说，哎，不要再熬夜了，再熬夜也好一大把呀。然后要不就是那个小图片从那个那个卫生间的下水道里， 哇， 是这样的， 真的是有的时候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在洗完头发以后，这是我的头发吗？就觉得不太相信，对、 啊，为什么我还有这么多头发？ 我那天上节目，在上节目之前，我看到了论论的发际线，我当时比较一阵担忧啊，不知道论论有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应该没有吧？ 国外应该，咱们就但愿吧，是吧？对啊，那个这个咱们说一下这个调查吧。 好， 我要把这个话圆回来，不然他可能会批评你，你知道吧？早在2011年呢，这个中国脱发的人数就已经达到了2亿人，而且其中男性有1.3亿。中国脱发的人群呢，年龄正在下沉，尚未步入这个不惑之年的80后、90后已经成为了脱发的高危人群，而且啊，在这个各种销售平台上搜索脱发关键词的男性用户占比超过了3/4。 天哪，90后不也才没到30吗？ 90后现在最大一波的人应该是多 28，对，28、27差不多吧。 这还没到，这离不惑之年 还 远 着 呢。 哎呦我的天哪，这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有点吓人啊。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吃的东西油太大吗？还是因为我们熬夜？ 我觉得应该是跟 用脑过度 熬夜压力大有关系。 难道我们这一代人这么爱用脑吗？我还是有点不敢相信啊。 难道我们这么爱学习的吗？ 对啊。 哎呀，其实真的说实话，这么想一想还真是，之前一直还没在意过这件事儿，每天早上起床之后洗个头发，然后一抓， 你也是这样吗？不会吧， 我真的是这样。 我的天哪，而且我们看到这个， 你看他这个调查数据上写着3/4的男性这个已经 3/4 就是成为这个脱发的高危人群了嘛，我就属于这3/4里边的。但是、 我觉得你可能是因为熬夜吧。 但是我的那个理发师跟我说，哎、小伙子你这发质不错呀，你这一个里边能长出2-3根头发，掉就掉吧，无所谓的。 他是在安慰你吗？ 我觉得是。 我之前其实也问过我的理发师，然后他说、我说我脱发很厉害很严重，然后我就经常跟他吐槽，然后他就说、哦，那你头发还是挺多的，那你以前到底有多少头发？他表示很不可思议。 你来查一查。哎，其实想一想啊，我们年轻人为什么会面临到这种进入到不惑之年才有的这种尴尬的境地？ 啊、这提前的也太早了，提前了十几年， 提前了将近10多年的时间、 是啊。 哎，这个而且我觉得应该就跟现在工作压力大比较有关系，或者是、用脑过度。 或者是不是我们在这个双十一买东西的时候，他那个什么满减啊什么的，这个太复杂 了， 我们算了半天这还没算对，然后又花出去很多钱，然后一着急头发都薅掉了，是不是这种原因？ 真的是也有可能啊。这个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这组大数据啊。先说一下它的地域分布啊，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这个地域分布呢，偏南方脱发的比例会更多一些，而且在这个搜索平台上搜索脱发的这种相关的产品，在南方地区也会更多一些。你比如说这个广东就占到了18%啊，浙江占到了8%，江苏也是8%左右，然后才是北京啊，这个河南、河北、山东这些北方的城市。 哇，这广东有点高啊！ 广东一下18%， 对啊，就1/5差不多了吧？ 这可能是比较用功，做生意的比较厉害。 这真的吗？ 真的吗？反正我记得我之前的高中老师他就有一个习惯，他在给我们判作业或者是修改卷子的时候，或者是遇到一些烦心事的时候，他就喜欢这样， 就是捋，从前捋，往后捋他的头发， 对，而且就捋这两边的发际线，就这个鬓角的位置，就然后现在他的头发已经变成这样了， 感觉是头上有犄角的那种形状。 对，这肯定跟我们这个压力大呀，或者是想事情很有关系。咱们再来说这个，说完了国内，再来说一下国外啊。说这个国外呢，排行最高的是捷克的布拉格， 40%， 哇。 哎， 这样说的话，这个中国上海还挺靠后的哈，这2%不到20%， 不到20%，其他的一些比较这个脱发严重的这个比例呢，都基本是在欧洲或者是基本都是在欧洲的地方。 对啊，这个有没有这个科学的依据呢？研究一下这为什么呢？一般情况下我们看到啊，就是说这种常见的病因啊，有很多种，什么雄性激素性脱发呀，神经性脱发呀，内分泌脱发也有很多种哈。 没错， 比如说就有的人就是遗传。天生家里人头发发量就少，那就没办法，这真的没怎么救呢？ 这个真的是没办法。 对，然后第二种就是他的精神压力太大，就是咱俩刚才说的那种， 对， 生活压力大。 就咱们俩本身发质特别好，然后精神压力大，每天 一把的掉， 勤于工作是吧？不能自拔，对吧？ 然后还有这第三种，就是这个产后啊、更年期啊，这可能发生在女性身边比较多， 对，会更多一点。 对，这个叫内分泌脱发。 对，还有这种化学性脱发，这个 化学性， 这个它的诱因就可能 这是不是就比如说这个科研人员，受到了这种辐射，然后他就脱发？你别说，还真有。 确实有，确实 有 这样的 有这个原因，对， 因为之前也了解过这方面的事情，或者是说咱们在用一些不法商家制造的洗发水的时候， 染发膏 也可能造成这种造成这种损伤。对， 那平常还是得多注意。 还有这种感染性脱发呀，这个离咱们可能就比较远了。那种患病的人群啊，然后掉头发嘛，这个 应该属于少数了吧？ 对，还有这种症状性脱发，就比如说脱发病。 真的有这个病吗？ 真的有这个病 哦！真的有这个病啊！我以为你在逗我。 没有。还有就是，就喝一些这个地区的水啊，就是当地的饮用水，它可能就是跟你身体里边的人体不是酸碱平衡嘛？ 对， 可能当地的水它的碱性又偏大一点儿，大一点点儿，你的头发就受不了。 头发好脆弱。 确实是这样。 可是护发素的话，又有很多那种化学 产品，残留， 对啊， 对，所以这个。我们还没有研究出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对呀、 啊， 又说了半天怎么办呢？ 啊， 多吃黑芝麻糊， 多吃黑芝麻糊， 多涂生姜在头发上。 不辣的吗？ 你也不涂在嘴里，涂头皮上啊？ 我就感觉那些每天往脑袋上抹生姜的人好可怕。 但是据说这个好像还蛮有用的。 会长吗？ 你试试。 我其实想长胡子。 你长胡子。 往这个脸上涂一涂生姜， 涂生姜，然后别人跟你说话说，你这个味道很奇特啊，生姜味的香水是不是？ 对，这个最后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脱发的等级表吧啊，这个因为我们呢实在是没研究出来，大家为什么会。脱发的这么严重啊，刚刚我们俩得出了一个结论呢，因为我们俩就属于这方面的人群嘛，就是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掉头发掉的会比较多啊，其他的一些小伙伴们呢，你们掉头发是因为什么啊，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对，来互动啊。 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 这是一个悲伤的话题好像。 悲伤了。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脱发等级啊，这个一级就是发际线正常，我这应该就属于发际线正常的。 我感觉我属于二级啊，发际线后移，额头稍高，就是我这样的，是不是？大家看看， 大白肉头不是说有福吗？ 我这叫聪明，你们不能说我脱发。 脑袋大。对。 第三种 第三种就是发际线脱落的比较 明 显。明 显， 就 是 刚 才你那个老师， 对 吧？就 两边 两头 两边捋这种的。 对。 然后第四级呢，就是前额明显的秃发就已经秃了。 哦，前额那可能是不是？就比我们这个还要往 再 高一点哈。 对，然后第五级呢，就是前额及头旋部分整体脱落，就是地中海。大地中海。不是小地中海。 小地中海。 对，然后第六级呢，就是这个前额部位基本脱落。 就只剩两边儿了。 地中海。 就是那个地方之人中央这种发型。 对，就是这样的。然后。 这是第六级哈。 对，然后就是我们的第七级，整体头发只剩这个枕后和耳边周围的一圈头发。就这样的， 就是整个上半部分都没有了， 都没有了，一个大海的形状。 那如果这样的话，还不如就是剃光了得了，让别人还不知道你哪块长哪块不长，对吧？然后就显得人还特别精神，特别亮，是不是？ 其实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嘛， 就省得别人说，哎呀，你这个头发就老戳人痛处，是吧？ 对，所以啊，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大数据呢，最主要的目的啊，还是告诉大家，虽然咱们趁着年轻，趁着有这个精力，但是也别把自己这个今后三四十年、四五十年的这种 发量全都脱完了。 对呀、 在你还不到不惑之年的时候， 就 把那个时候该脱的就全部都脱完了，那只有。 点亏啊。 对，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下我们这个生活规律，不要把这个工作都压到一天去做啊。 哎， 这个， 而且不要熬夜哦。 对，而且这个精神方面的压力呢，大家也需要虚会这个需要去排解一下。 怎么排解呢？是不是听我们这个节目，就很好的方式，是不是？ 没错，也可以测量一下自己的脱发等级，然后压力就更大了。啊，上半段的节目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先说一说这些两件事情，一件是双十一之后的这件事情，另外一件就是我们90后脱发的这件事情。那么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有更多这个精彩更好玩的事情来跟大家分享啊。下面这个一段精彩的片花之后呢，我们稍后再见。 稍见。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曼宁。 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982的身边事啊。 没错， 就是近一个多礼拜呢，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大事小事和那些没事找的事儿。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双十一之后剁手的盛况。对，还有这个因为剁完手之后呢， 心力交瘁啊， 心力交瘁 脱发的。 脱发的事儿啊啊，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有一段非常好玩的视频来分享给大家啊，一个大熊猫脱发的视频，一起来看。 外运动好处大，这个不仅美容还防脱发、 而且还得多吃水果多睡觉， 少玩手机多看报、这个就能保证我们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啊。对，这个刚刚也是一段非常好玩的视频，这个说完了脱发呢，咱们再来说一件比较严肃的事情啊。这个最近呢，体育总局发文称，不得在烈士陵园等庄严场所内跳广场舞。 广场舞，这说起来确实有点不合适啊。这本来是，听起来就很严肃的， 对， 一个地方就跳广场舞，而且那些音乐吧，听起来又很。这太嗨了点儿。 对，这不是，其实在这种地方咱们搞一些纪念活动啊是非常有必要而且是应该做的，但是在这些地方咱们去做这些跟娱乐啊休闲有关的东西，这个就不大好。 而且呢还这个一般啊，广场舞的它这个声音都特别大，它周围的这些居民啊什么还学生啊它都会被影响的。 没错啊。这个近日呢，体育总局发布了下面的这一组通知，说进一步规范广场舞活动，需要这个要多措并举，增加广场舞健身活动场地的供给，但是也要规范场地管理，不得在烈士陵园等庄严场所开展广场舞健身活动，不得因广场舞健身活动产生噪音，影响周边学生上课和居民的正常生活啊。下面这段是重点提要，严格规范广场舞健身活动的行为，采取多种形式传播团结友爱、健康向上的广场舞健身文化。体育部门呢，对于辖区内的广场舞健身团队进行摸底，鼓励其在县级体育部门备案啊，然后鼓励支持具备条件的广场舞健身团队登记成立社会团体或者社会服务机构等社会组织，支持啊指导各地广场舞健身社会组织联合成立广场舞行业协会，加强自律管理。 哎，我发现这个咱们每次广场舞它一般都会有一个领队的人， 没错， 这个呢一般情况下是这个整个小团队的一个领导哈，我觉得他呢在这个选址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一定要第一不要扰民，第二呢不要去这种比较庄严的地方去进行这样的活动啊，实在是不太合适了。 没错，其实广场舞这项运动啊，这个可以说现在已经非常的普及，而且 风靡了， 特别的火。 对， 但是一跳广场舞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楼下广场上叮咣叮咣叮咣， 对，那这声音特别大，而且呢一般情况下要么就是大早晨，要么就是大晚上。 没错啊，这个运动是件好事，但是咱们要扰民的话，你说你运动的同时其他人还休不休息了？ 对，一定要互相体谅嘛。 对，说完了这件事呢，咱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马上要举办的大型的活动 是什么呢。哎，听这个大佐好像很激动啊就一脸坏笑的样子。 The week 不对，英文不会说了。2017年的维多利亚的秘密秀啊，他的这个演唱嘉宾的名单已经公布了，而且今年有一位大咖要来。 哎，是哪位大咖呢？ 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每年的维密秀呢，基本上都是在国外举行的。 没错， 今年不是在中国上海吗？而且应该是在12月底吧。由于他的这个名单上没写我的名字，我也就没去看。名单上为什么要写我的名字？ 名单上写你是要去走秀的那个吧？ 那你还能看吗？ 能啊，你说去是吧？这发际线高高的，是不是？这贼好看，是不是？ 对，说今年的这些表演嘉宾啊，可谓是中了头彩 啊！哎，这个我看刚才看到是这个表演的嘉宾里面居然有张靓颖。哎。 没错， 这应该是首位参加这个维密秀的这种华人的， 没错， 演唱者 是第一位， 很厉害。 对，而且是在中国上海，这个应该是在12月底举办的2017年的维密秀啊，这个邀请了集张靓颖，还有这个 Harry Styles， 还有这个这叫什么Leslie Alden Jr.， 别 搅了英语啊！我的天 哪！ 对，说这个张靓颖呢是维密的首位华人表演嘉宾啊，这个很多人觉得这个张靓颖当嘉宾其实挺尬的一件事。 为什么呢？ 对，但是其实 是因为她的身材不够好吗？ 这我还真没考虑这么多，但是我觉得张靓颖作为一个， 我觉得她不错啊，她英文歌唱的尤其很好啊。 对啊， 很适合在这样的舞台上表演嘛。 对，而且她还有那种东方美的那种， 哎，是一种大 代表 形象，对，而且他的嗓音还那么的好听啊。在这儿呢，我也是给大家找了两段视频啊，来让大家重新回顾一下我们的维密秀啊。对，而且今年的维密秀，咱们中国的这个四大美女又重新被选入了，成为这个超模团队当中的一员。 大表姐刘雯， 嗯，没错。大家先来通过一段视频，再来重新回顾一下这四大美女啊。 好。 不就积极了， 看完了以后觉得这辈子都不想吃饭了呢，然而也病长不了那么高。 不是，其实没有了，刚刚我们俩还在聊呢，他说什么时候才能变得这么瘦啊，但是这些维密的模特啊，他们第一项的比拼就是比谁能吃， 哎， 就是全家桶那一大桶鸡翅 全吃了吗， 谁先吃完谁最厉害，然后吃完之后还要去健身，就是他们的那种瘦不是那种咱们 饿出来的时候， 饿出来的那种瘦，他们的那种瘦是吃完之后正常的饮食，特别规律，然后水果蔬菜啊，再加上健身各种各样的运动活动，那种 健美型的瘦， 对，完美身材的那种瘦， 哇，那就更没有希望了。通过饿都饿不出这种身材，是不是？又何况就是人家吃一个全家桶，可能这也不会长那么多吧。 嗯， 我吃一个全家桶就长一个全家桶那么重的重量啦。 吃一个全家桶长一个全家桶，吃一个全家桶长一个全家桶， 横着长呢。 米其林轮胎。对，咱们说回来啊，这个2017年的维密秀的演唱嘉宾呢，今年就又加到了我们这个一位华人的女歌手张靓颖啊。这个有很多的网友就评价说，这个张靓颖上台去演唱的话，不会觉得尴尬吗？但是啊，我就是我个人挺喜欢张靓颖， 而且她海豚音很棒啊，实力派啊， 没错， 嗯，尤其是啊，我觉得在中国呢，一定要加一些中国元素啦，是不是？今天这次这个维密秀里面会有什么龙啊凤啊这种这样的元素加进来呢？ 我觉得应该会有，因为在 应该效果也不错吧？ 对，应该在外国人的眼中，这种神秘的东方古国的形象，就是那种龙啊。凤啊， 大花袄 啊， 有没有 大花袄啊？这个我记得第一次就是中国那四美去参加维密的时候，确实给搞了一身龙凤呈祥的那种， 哇， 就是服装，然后穿上之后效果还真的挺好看的， 那还蛮期待的呀。 嗯，对，下面的一段视频呢，就是来自于张靓颖表演的《饿狼传说》， 哇， 大家再来欣赏一下。他愿意自尽，轻吻在唇边。 想理由你，君子在破破吹不走暖意，加上最不加我做 满满啊！ 谁说尬呀、 啊？我觉得一点都不尬、啊，这多有爆发力啊！是不是正好就在这种那个舞台上表演啊？ 对 啊， 啊，而且中文歌唱的好听， 对呀、啊， 粤语歌唱的也很棒， 对呀、啊，身材也不错嘛， 啊、 刚才看起来、 哎、 是啊， 这个英文歌唱的也很有 feel， 对。啊、这简直就是一个就完美的代表嘛！ 对呀、啊，这个也 看来我们俩是铁粉啊， 也是希望在这个17年的维密秀上能看到这个张靓颖的精彩表现、啊。 嗯， 对，还有刚刚所说的四大美女是吧？ 说这个声音都变了啊！ 控制着自己啊啊！接下来咱们来跟大家聊最后一件事儿、 嗯， 就是这个南方人不懂系列。 南方人不懂 这个北京的东楚大白菜开卖，市民排队囤货3口人买了100斤， 三口人买100斤白菜，那一人买了30多斤，干嘛使呢？ 吃， 当个靠垫儿、哎，靠在那儿， 当靠垫儿，靠白菜待着， 腰垫儿。 对，可能现在近几年这种囤菜的现象不是那么的普遍， 嗯、很少了吧？ 很少了 应该， 就是因为咱们在冬天的时候也能买到夏天，那个时候才会产的菜， 还挺方便的。我觉得现在 就是那些南方的蔬菜水果啊，在这个大棚里种植的也都挺方便的，挺多的。 对， 嗯，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家，因为我们家在内蒙古， 嗯， 我们家呢就会囤那个土豆。 就会把它放在那个地窖里头。 对，我们家那边也是， 也是地窖是吧？那小时候这个地窖啊，就被家里面那人说的很恐怖，就永远不能靠近哦。然后里面有什么什么东西啊，有怪物啊， 小怪物什么的。 对，其实就是怕你掉进去， 对， 那个很深。 对，但其实里边装的都是大白菜呀、土豆啊、萝卜呀，都是给你吃的这些东西。对，其实说到这种囤菜的现象，就是在我们年纪还比较小的时候，这种现象才还 经常见。 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还跟我的姥爷一块儿去，我们俩扛个五六十斤白菜回家， 哇， 对，然后腌在这么大的一个缸里， 哇， 就是真的是那种大缸，你知道吧？ 嗯， 然后就把那个白菜放里边腌成酸菜，等这个冬天过年的时候炖酸菜吃，特别好。 这个那个酸菜还是很好吃的。现在想想是不是想回家赶紧吃一顿？ 哎， 也因为这个周末是北京的最冷周末。 哎，这 我觉得吃这个酸菜还挺合这个景的， 不错的是吧？咱们接下来说这个事儿，别带偏了啊啊！说这个每年的十一月呢，北京东城区的一个粮行啊，就开始卖这个冬储的大白菜，堆起来呢有一人多高，市民一般要买100到500斤。 天哪！ 该粮店呢去年就卖了34万斤，34万斤。 看你双十一啊，感觉像那500万只虾一样， 500万只虾配34万斤白菜， 哇， 白菜。炖虾， 这个冬天就过去了是吗？ 有网友评论说啊，这个北方人的专属记忆只有北方人才懂，为什么要囤大白菜？ 嗯，因为那个时候可能这个菜呢它保鲜比较难，所以它就是得多囤点，要不然以后呢再买要么贵 要 么 没得吃了。 对、 这个我们也是来通过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当时的囤菜盛况， 来看一下。 你买了多少斤白菜？这是 150吧，先晾着呢，晾完了捆完了，院里放着呢，晾着到时候吃好吃。 每年大概买多少？ 每年我的100斤。 家里面有几个人呢？ 3个人。 你这买了多少斤白菜呀、啊？ 我这有50斤不？ 那你怎么保存的？ 就搁阳台上呗。 知道，明年春节没问题。春节的话，这大白菜还不1.5块斤。当然都是老人多了，因为老人对这大白菜特别情有独钟。一到这个年，这个季节，他必须要买，他不买他肉。去年我卖了34万斤，估计今年应该比去年不应该少。 那前几年呢？ 前几年的话有多呀？10月7号一立冬， 买菜有多。 哎，这个大家也是通过刚刚一段视频了解到了为什么北方人要在冬天的季节要囤这个大白菜啊。 确实应该囤点儿。 对，因为这个天冷，然后菜价又一高， 蹭蹭的涨啊。 嗯，对，而且在很多的老人的心里边，他会觉得这个买白菜才是、不是买白菜去了， 囤 白 菜。 囤 白 菜才是冬天我们必须要做的事。 对，就是不囤你感觉好像不像过冬一样。对， 这也是一种情怀所在吧。 对 啊，其实说这个北方的冬天呢，这也马上快到了，现在都11月末了，快到11月的底。 对 对，这个马上12月一入冬，寒冬腊月就来了， 瑟瑟发抖啊，站在烈烈风中啊。 对，说这个北方的冬天呢，就是物理攻击，风大天冷。 对， 南方的攻击呢是魔法攻击。 魔法攻击是你招架不住啊， 直接是这个 全靠意志， 深入骨髓呀、啊！ 对，真的是暖不过来。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是在南方上的，因为我一个北方人，觉得有什么、 啊？ 这不还十几度吗？ 啊、 对呀、 啊。然后， 当你十几度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没有一个地儿是你能暖过来的。 确实， 就永远是就是哆嗦在那儿。 对，就是那种吹风都能吹到后背后脊梁骨一凉的那种感觉， 冻到骨子里，真的是没辙。 而且啊，这个有很多南方朋友到北方来上学，你不是说你之前在南方上学吗？ 对， 有这个很多的南方朋友到北方上学的时候，他就受不了，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浴室洗澡的时候。 对对对，因为是公共的浴室有很多。 对，在南方的浴室都是一个小节一个小节一个小节的那种隔开的啊，然后还有这个在北方的时候大家都这么赤裸相见，不尴尬吗？ 就当时觉得哇，还有这种操作， 操作 当时受不了 啊。真的假的？然后就是我们北方的小伙伴们就说，那是很正常啊，啪给一下子这种。 啪 拍一张 啊。这个需要我让你需要我帮你擦背吗？ 但说实话，这个北方浴室的虫啊，南方的虫子都给你报了。 哎，没错， 当年我在这个宿舍里面就一个人住宿舍的时候哈，大战小强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是觉得 这么大一只， 对，真的是遇到了这辈子最恐怖的事情，就是看到了像橡皮那么大小的蟑螂，真的是还会飞的那种， 对， 而且还是晚上看到的。我一个人住在宿舍， 来曼宁张嘴 啊！天哪，要崩溃了！ 哎，所以说这个南北方的差异还是有很大的啊。你就比如说北方咱们这个囤菜啊，很多的南方人就不大理解。 还有这个豆腐脑到底是咸的 还 是甜 的 呀？ 啊，这个南北方差异之争啊， 简直要打起来了。 对，我们每期节目都会掺上那么一两嘴，这到现在也没有个结论。其实这个吧，这个。每个人有自己喜欢的，只要喜欢做得开心就行了。 对，而且比如说这个肉的月饼哈，我也挺喜欢吃的，云腿月饼是不是很好吃？这个鲜肉粽子也很好吃啊。所以什么时候这个南北就大家结合一下吧？ 对，这个大家结合起来才更能造出我们都喜欢吃的东西吧。 也许这是不是这个甜的肉粽子这个味道会会不会更好一点、啊、 我的一会儿回家试 一试 吧。 对、 啊、好了，这个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啊。这个九八二活力榜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 没错， 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挑战新歌声呀，也同样希望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能持续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节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